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定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们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大家好， 輪到今晚的世界杯分组的分析了。 今晚我們講什麼組？ 講什麼？當然是講德國那組啦， G 組啦，就 是 G 組。那麼德國呢， 其實一見到這傢伙坐在這裡就知道我們講哪組了。 不行， 其實我們不需要講哪組，只是我們今天講天野組，大家就知道。 你看前面那本書就知道了， 是不是？譬如說講 G 組呢， G 組裡面譬如說第一種子都是德國啦，第二呢就到這個葡萄牙啦，第三種子呢就是這個的加納，咁第四檔次咧先到美國嘅， 要葡萄牙搞到你諗下，搞到去抽到去附加賽先。靠個 C 朗入隊，佢都可以排到第二。 因為你冇計，因為始終即係譬如話，其實對波咧，即係你講話葡萄牙對波咧，佢人腳係有嘅，但係咧佢係始終都係要搞到對波好似要單天保至尊咁樣咧，即係太過容易俾人即係睇死咯。 唔係啦，最慘因為佢歐洲區外圍賽嗰陣時咧，佢輸俾俄羅斯啊，最慘係。 是啊， 嗰陣時左層波最緊要啊，跟住咧之前初頭外圍賽初段咧又和咗北愛爾蘭同埋以色列啊，即係以色列嗰場波都打得好精彩啊！ 所以你最慘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佢葡萄牙咧，佢有好嘅人腳，譬如話好似斯朗呢啲球王啦，再加上就係話你喺外圍賽裏面咧，佢係譬如話佢同組咧，除咗話首名出線嘅俄羅斯啦，咁啊仲有就係話以色列、亞塞拜疆、北愛爾蘭同埋盧森堡，只係呢啲咁嘅對手。 其實好弱㗎啦， 其實 係 弱到不得之了咁簡單，即係唔係咁簡單咯，即係佢哋認為就係話，佢哋喺同組就係話，即係贏六場和三場，同埋係輸過一場。 輸一場啦， 所以都係用呢個次名嘅出線咧，就去打呢個附加賽。 俄羅斯佢基本上佢好啊，好咩？佢好在成隊波基本上都喺俄羅斯自己內揾食， 有默契咯， 有曬默契，同埋嗰個風格咧， 因為比較機動啲啊，俄羅斯嘅踢法。 你諗下，唔係啲咩中央陸軍啊，就係新尼特啊，嗰扎溝埋啦嘛。即係你一個聯賽都有佢自己嘅文化噶嘛，大家俄羅斯人喺一個聯賽踢，所以你喺葡萄牙。你在到過附加賽，即係要去到附加賽，因為你踢緊外賽嗰時候，其實聽歐洲各大聯賽，你諗下數翻葡萄牙，你就咁數數都比啊、斯朗啊、蘭尼啊、美利拉斯，即係呢一扎都要歐。 11個正選我哋都數得出㗎啦。 係啊，你可以數得出，即係 即係所謂叫超白金一代啦。 係啊。 表面上是咯， 表面上嗰一 個成日有個超班的 C 朗，大家先覺得成葡萄牙都個 C 朗，但你望翻啲隊波裏面，其實好多個你是熟悉的， 就是因為呢班友其實佢喺歐洲賽如果打得咁耐到時咧去到俄即係俄圍賽嗰時，如果對住俄羅斯，其實俄羅斯整體質素，你會揾一兩粒星出嚟，其實都你都好難諗到。 嗯，你俄羅斯俄圍賽嗰時候，阿沙雲啦仲踢緊俄羅斯嘅，咁你而家今這個世界盃都冇啦。 所以你諗下，你到嗰陣時即係外圍賽啦嘛，即係可能睇翻葡萄牙，如果外圍賽你可能數出嚟就係班星搞，即係班星打嗰個國際賽，打嗰個歐洲各大聯賽拖累咗，咁其實都唔出奇嘅。到而家要走翻入去呢、這個走翻去世界盃呢個決賽周啊，到時可唔可以會發動得翻力咧？其實 只不過隊波都係。即係個戰術咧，始終都係發揮唔到啊！你話換咗咁多個教練，你而家嚟到葡萄牙，而家換咗保羅賓圖啦，歐洲國家杯嗰陣時 候，黃金一代嘅球員啦。 咁你到歐洲國家杯嗰陣時咧，就表現係好過嘅，啱啱上場嗰陣時候，但係始終咧都係有啲。以默契啊，同埋好各自為戰咯、啊。 或者我即係講一講葡萄牙佢呢？ 咦，唔係，我哋好似應該要講德國先。 不過講咗開頭就算啦。講咗開頭就算啦。即係如果你講話葡萄牙呢隊波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其實都想着重提一提嘅話，佢葡萄牙呢個國家隊嘅歷史啦，即係譬如話都係老生常談啦，又話66年咧就憑住呢個啊黑靠尤西比我嘅前輩咧，就個人連入咗九球咧，就喺1966年嘅英格蘭。世界杯嗰度咧就攞咗第三名嘅，咁而呢一个第三名亦都系喺世界杯里边咧系最好成绩嘅一届啦。咁但系之后嗰20几年咧都系一直无以为继，最好嘅成绩都系入到16强， 系啊， 系无以为继嘅。咁就系、是、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去到90年代咧，有一个人咧就不得不提，就系叫做昆洛斯。咁佢系呢个90年代咧嗰啲黄金一代嘅启发者嚟嘅。咁當中就譬如話培育咗一班，譬如話費高啊、古圖啊、保羅賓道啊，或者係呢個叫雷哥斯達啊，呢一班咁嘅球員咧，係令到成個葡萄牙咧係增添咗好多嘅實力啊，增強咗實力啊，同埋好多即係被稱為係黃金一代啦。 即係去到90年代尾至到2000年初，其實呢個葡萄牙咧。的確是可以， 是很犀利啊！即係個陣容 係令到世界的球迷會熟悉翻呢隊波，記得翻呢隊波咯。 係啊，甚至乎你話去到2000年嘅歐國杯嗰度咧，就先後擊敗過一蹶不振嘅德國啦，同埋呢個英格蘭嘅。但係嗰一屆咧，始終都係去到4强止步啦。咁譬如再講到就話02年嗰個嘅日韓世界盃啦，咁雖然話佢哋即係都有能力淘汰呢個荷蘭隊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始終。都是去到16强咧，就係、是、俾呢個東道主嘅南韓咧就擊敗，就飲恨出局嘅。咁、而當屆嗰個教波咧就有大飛哥，而家教緊巴西隊嗰、那個史高拉尼啦。咁、就去到2004年啦，2004年呢一屆咧就係、 是、04年 嗰個歐國杯， 04年 歐國杯，即係不得不提嘅呢、這個黃金一代同埋黃金二代夾雜埋呢個葡萄牙隊咧，即係譬如話當中裏邊譬如話有卡。華魯啊、泰阿高啊，或者係保列達啊、哥斯癲啊呢一扎咁嘅球員咧，即係甚至乎就係04年都有 C 朗嘅，都有 C 朗嘅， 著住17号波衫。 係啦，冇錯啦。咁佢喺呢一屆裏邊咧做出個成績咧，就譬如話去到4强啊，係咪4强互射12码就贏英格蘭啊？好似係嘛？ 2006年世界盃， 04年 歐國杯佢入到決賽嘅， 係入到決賽 就輸俾希臘， 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呢一屆係 主辦國嚟嘅葡萄牙， 係啊，所以咧佢呢一屆嘅歐國杯咧，佢哋係攞入到決賽，同埋就係話攞到第二名個成績啦。但係問題就係話，我係好戥佢哋唔抵咯，因為點解你始終希臘咧打嗰啲手勢穩勢突擊足球咧，係即係的而且確令到場波係好悶嘅。 唔係最慘咧，就係嗰一屆歐洲國家杯咧，希臘咧係分組賽都可以已經贏過一次葡萄牙噶啦。 系啊， 到決賽再贏多次。 系啊，咁啊， 即係幾傷 下。再講到就係話喺2006年咧，喺德國舉辦嗰個世界盃啦。咁亦都譬如話陣中，譬如話又係有 C 朗啦，又咪老將啊費高啦，仲有文尼哲、摩天奴同埋呢個迪高嘅。咁佢哋嗰一屆咧，亦都可以打到入去4强，甚至乎話去到打季軍戰咧。 都是跟呢個老對手德國咧係輸，即係輸咗俾呢個德國嘅。 我最深刻㗎啦，即係對英格蘭嗰陣時候，即係斯朗一個微笑。咁我講咗朗尼出場啦， 2006年世界盃啊， 嗰個即係仲要擁開佢噶嘛， 真係慘啊！ 即係你會見到，即係其實點解我哋會講譬如話呢啲歷史啊咩咧？就係大家我想即係想知道一樣嘢，就係話甚至乎你話今時今日咧，呢一個葡萄牙陣中所謂叫做超白金一代咧，裏邊譬如話有甘查奧啊，仲有呢個摩天奴啊、比比啊，甚至乎你話呢、這個普斯迪加啊呢一啲咧，曉光華美頭先阿沙比姐都講過啦，呢啲咪拿嚟嘅呢啲，其實都係27、8、9歲啊，或者三十歲，其實都係當打之年。點解今時今日嘅葡萄牙點解亦都譬如呢一班嘅超白金一代咧，就唔可以同想當年嗰啲黃金一代嘅二代嗰啲去相提並論？ 其實咧好簡單，因為費高嗰屆咧，費高嗰一代嘅葡萄牙國家隊咧，基本上佢哋由細青杯開始打起啊，嗰班球員基本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到之後卡華魯啊接班啦，卡華魯嗰即係第二代啦，接班上嚟啦，斯朗嗰班，其實咧。在青年隊的時候呢不是太多合作機會的，跟到現在到所謂第三代啦，斯朗的帶領啦，那你說有比比啊那些，基本上個合作性不是比費高那代合作性 不太高咯， 這 些都是由細浸到大下來的，即費高那代那麼 如果你有個即你看歐洲的話或者是南美國家隊好，其實如果你一個強隊一個升起咧，你每一隊一係咧就突然間會有一代人好勁啊，即係叫黃金一代，或者叫你睇捷克就知嘅黃金一代，即係利維特嗰年代啦，同 埋 梁道嗰年代。咁其實咧，你就係有呢班星同一期大家出嚟，就好似頭先話齋，好似費高嗰年代，咁佢有班大家同時間出嚟，大家一齊嗰度踢，咁佢會大家有默契，一路咁升上去，咁可以帶到一個國家隊，即係會突然間好興盛。咁但係你過咗呢代人之後咧，咁你如果其他人腳慢慢自己上，好似 C 朗啊、卡瓦。我先講啊，比比啊，米拉斯，但有個問題就係話，你一個國家咧，你一個國家隊，你一定要你要點樣再繼續上去咧？你要打出個國家文化，即係你一個球隊一定有個文化度。咁你每一代人出嚟，你有個勁人出嚟，你先可以承繼到噶嘛。其實你睇到德國有個文化噶，機動性文化，意大利防守文化，葡萄牙你要打到自己嘅文化出嚟咯。而家個文化俾到人乜咧 ？C 朗。 斯朗文化咯， 葡萄牙就是斯朗文化一個 奇怪喎。葡萄牙咧，即係好多球迷都知啊。其實由費哥開始咧，佢啲逆風係好勁嘅。 係啊，但係冇前鋒咯。 但係冇前鋒喎。 而家就係問題就係嗰阿費高。費高至斯朗呢代即係兩個咁， 即係兩個即係 咁勁逆風年代。 斯朗接即係基本上斯朗就接費高嘅接班啦， 接班嘅。但係前鋒就基本上冇人接班嘅，直情冇嗰種。 記得嗰陣 係冇前鋒嘅。 2002年世界盃係用保列達。 係啊，咁其實你睇翻嚟如果佢以同隊嚟講咧，睇翻德國隊，其實德國隊都入咗一至兩個叫做前鋒翻嚟啫嘛。但係人哋佢可以喺中前場嗰個邊鋒翻嚟，可以攝位嗰度咧，即系嗰个补翻前锋嗰个位啦，即系有普鲁斯基啊，其实普鲁斯基都系前锋嚟，有普鲁斯基啊，又有梅拿，甚至乎阿奎奥斯嗰啲翻去中，即系翻去前面可以补到位。 啱啱伤退咗队嘅罗斯 系啦， 咁样啦。 但系就你睇翻葡萄牙咧，你见佢即系你要睇佢班中场逆风之后咧，除咗斯朗之外咧，兰利其实都唔系接近逆风可以变成一个前锋嗰啲人嚟。 兰利就真系 即系 好难啊！ 你話齋唔係勁人啊嘛， 即係見到佢真係零頭啊！ 嗱， 呢兩季嘅表現， 呢個已經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你話齋，就係佢喺球會個表現咁樣咧，即係當然有樣嘢可能傷咗泰雷。要出嘅時間都唔多，但係佢基本上佢打法咧都係一個變化型嘅逆風，即係做唔到翻去前鋒補翻邊鋒位嘅。而家大家睇翻即係葡萄牙前鋒嚟講咧。你除了一個 C 朗之外，你噏不過即係大家會比較熟悉啲嘅名字出嚟，其實都 來來去都係嗰兩個，普斯迪加同埋曉光艾美達， 同埋普斯迪加會比大家熟 啲。你始終係你，譬如話你喺陣中裏邊咧，真係揾唔到一個類似費高呢啲咁嘅人才。 冇啦，因為之後你話個領導角色咧，費高之後咧就迪高啦。 迪高都可以做一個葡萄牙領軍人物啦，之後就係、是、之後就係變咗 C 朗啦。 即而家如果你而家睇翻葡萄牙隊波咧，以前費高年代，費高係一個咩球員呢？佢可以箍波，佢箍波能力。我嗰陣時睇皇馬咧，嗰時睇嗰幾條煙咧，費高箍波能力應該最高，其實係好過 C 朗， 好犀利， 係箍到波又 甚至乎你 費高睇波好用腦 嘅，係啊用腦㗎， 人哋真係用腦，同埋就係話你睇翻佢誒，譬如話06年打季軍戰嗰一場對德國咧，佢後備入替咧。輸緊俾呢個德國，但係佢後備入替之後咧，佢喺右邊一交一個靚助攻，鋸埋佢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俾阿文尼哲就頂入咗阿簡尼個龍門嘅。即係嗰一球咧，睇到阿費高嗰啲嘅功架去到邊一度咧，完全係即係用大師級嘅人馬去形 容。如果你而家用翻而家對波睇咧，就係、是、就算 C 朗佢可能喺攻擊方面比費高多，但係佢個箍波同埋佢個派波咧，其實冇費高。費高個全能性係 C 朗。而有所不及的， 因为 C 朗不嬲个踢法都系 个人主义多嘅， 所以你摆咗落去个葡萄牙国家队嗰阵就好奇怪。 而家你就要望翻对葡萄牙国家队咧，你要揾一个你已经唔讲一个国家有冇一个即系本身好似荷兰、德国、意大利有冇咁嘅踢法，已经唔讲啦。但系你而家望翻对波，究竟有边一个可以做一个派牌型嘅人咧？你唔好國油啊！你諗下，你就算係美利拉斯都浸過，利物浦浸過車仔啦。而家你睇下佢即係而家去埋費倫巴治，你可唔可以睇佢嘅即係睇佢嘅打法，可唔可以做到嗰個人咧？佢最多做到嗰個中場輸流做搏腳嘅。 你話 但做唔到排排人。 你話仲可以計一個咧，就係兩年前踢歐洲國家杯嗰陣時咧，表現得幾好嘅阿摩天奴。其實嗰年歐洲國家杯， 摩天奴 OK， 摩天奴係踢得幾好嘅，其實 係。 但係唔知點解咧，係咪？轉咗去摩納哥之後咧，個聯法甲嘅風格啊，令到摩天輪改變咗。我見到佢咧，依幾場熱身賽咧，好慢啊！個中場個走動咧係比之前歐洲國家杯嗰陣時嘅摩天輪係跌咗啊！ 佢得27歲啫喎，冇理由咁跌鍋噶。 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喺摩納哥嗰陣時，佢都係重心球員。 係咯係咯， 去咗啲有錢，去咗有錢球會啊！ 但係點 即係 熱身賽真係踢得唔好， 去咗富貴 中場線都冇咗，何況即係熱身賽嗰陣時冇咗 C 朗啦，你見到幾場波都佢傷咗，即係靠阿摩天奴同埋米基爾維洛素咧，其實個中場咧個速度咧係慢咗好多嘅。 嗯， 即係你靠前邊嗰啲。你換個前鋒去換個亞特魯比斯 啦。摩天奴其實係一個咩咧？叫早熟啲嘅人嚟嘅。嗰一年佢啱廿零歲嘅時候咧，嗰陣時我記得全國曼聯都要佢。 係啊，曼聯嗰陣時歐洲國家杯嗰段時間 好難， 兩三年前嗰陣時， 嗰陣時係好勁嘅。 係啊，我都覺得好勁。 其實嗰陣好勁，但係 成名組成名好勁。 成名組嘅人都即係你跌窩都早，同埋你有陣時你。如果你嗰啲叫早成名些少咧，你踢翻你自己喺自己本身球會踢翻兩年咧，你應該其實你自己俾自己挑戰，你去啲大些少嘅球會。 即係可以咁樣講，依兩年嘅摩天奴就進步不大啦。 進步不大。 咁而家唯有咧就係靠班後生仔啦。咁例如今依個世界盃名單入邊咧，佢又入咗一個叫威廉卡維路 威廉卡維路，即是士布廷嘅房中， 士布廷嘅房中啦，咁啊被譽為新一代偉拉啦， 嚇，真係 好奇怪， 嗰啲名好 笑，踢得好咧。又係 個個都 偉 拉 㗎啦！ 我成日嗰個講法咧，有啲我都唔知美斯邊度講嘅，但係即係後半啲球評有講啊！如果我成日都俾人哋叫到新乜乜乜，而唔係我製造自己一個人出嚟嘅，即係好似我叫沙比啦， 新沙比啊， 唔係係咯，所以你成日叫沙比。 但係呢個卡華魯，呢個威廉卡華魯咧，個身形咧，手長腳長咧，幾似偉拉喎，的確就係、是，只不過咧個就瘦削少少，但係佢箍波能力都幾高嘅，佢個如果打反擊咧，佢推波上去中前場方面咧都幾好嘅一個球員，但係睇下領隊阿保羅賓圖敢唔敢用佢，因為我見到熱身賽咧就唔係太多出佢嘅，始終都係。咁始終都係阿摩天輪同埋維洛素打嘅中場。 啊，呢個即係阿 威廉卡维奴啦，就系欧洲而家都即系呢啲全部都讲佢，即系佢抢波能力极高嘅。而家传系咩咧？传紧之前已经传曼联想要佢，咁曼联佢都要翻个房中啦。 好贵添啊， 贵噶。不佢自得，但系听讲传闻就佢系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嘅球迷，可能佢会嚟都嚟呢两队先。咁我都未必话真系嚟曼联啦。佢本身佢系安哥拉出世嘅，咁就即系安哥拉出世。而家士砵挺咧就睇佢个士砵挺都靠呢个位置做房中打啦。但系如果佢呢个新仔上去咧，而家佢即系阿卡维诺，佢就92年出世， 廿二岁。 即系如果当经验嚟讲，我谂就大赛经验真系。 唔系你，因为始终你葡萄牙咧到依个境地咧，其实要加翻啲新鮮的元素落去，因為而家唔多，因為你由後防、中場至前鋒都是那班人，你後防很大鑊噶，仲係班奴亞維斯，仲係乾查奧、比比 係咯， 凡利拿，比比呢啲已經係好熟悉噶啦， 比31歲， 係咯，已經好熟悉嘅葡萄牙嘅球員嚟噶啦。 你頭先 係踢緊嘅， 所以頭先我哋噏開啊 ，C 朗啊，蘭利啊，呢頭先講嗰樣嘢，你頭先啱講嘅就話你要講阿威廉卡維奴講嗰樣嘢就話我哋有個可能要靠啲新仔。其實你帶出一點就係葡萄牙個年紀，葡萄牙原來喺今次世界盃32隊之中咧。葡萄牙的平均年龄是第二大，平均年龄是多少呢？28.2岁。 哇，即是小阿根廷那些没几多。 是啊是啊是啊，阿根廷是排第一路的，那他是第二。那最就忌一样是什么呢？整个世界杯最后生的队波都是这一组，就是我们一阵会讲的，就是我们一阵会讲的加纳队。加纳队是什么呢？平均年龄是24.9岁。其实你再看回葡萄牙这队波，得两个后卫其实是不过30岁。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就是在皇马踢的干查奥，88年出世，今年26。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后卫就是在现在俄超新尼特踢的路易斯尼图。路易斯尼图88年出世，都是26岁。这两个都是26岁。 但是在国家队上面又不是很多出场的。 多出场机会，出场机会不大的。但他自己在新尼特 就踢得挺好的。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呢兩個咧，一個打中堅啦，即係阿尼圖啦，咁一個乾查奧就踢 左閘啦。 呢兩個位置，但係有一樣嘢，尼圖佢有個咩問題咧？佢自己咧就喺即係佢喺國家隊新尼特啦踢咧，咁其實佢都踢咗今季嚟講咧，佢出22場，平均嚟講佢我記得球會比分都7.1几分，唔係話好 top fit 嚟嘅，即係我睇嗰啲排分咧係第8名，但係有一點佢好突出嘅。你知唔知系咩？佢今季咧喺我喺俄超度咧，佢立咗7张牌，系成队最多。 哦，即系拦截力极强，不过成日攞牌。 系啊，你喺个中间，虽然你虽然系立牌咩，但系你一季7张，点讲好咧？你喺英超可能会，我觉得7张又唔系多嘅，但系英超可能咁叫正常添。但系你俄超嗰个风格系咪抢门得咁劲？呢一件事第二样，第二日你喺队波里边系最多个。呢个一点就是我嗰时觉得咧系咩咧？中坚我自己认为中坚唔应该攞牌最多个，我应该如果我自己睇咧，防中应该攞牌最多个。 系啊，因为第一道屏障。 系啊，你谂下你防中攞咁多牌，咁当康彦可能喺出可能界外攞得多，但其实你睇翻佢啲后卫咧，其他嗰两三个后卫咧，佢攞牌咧有两个夹埋先同一样嘅啫，所以有啲危险。嗱呢个第一危险，喂你一个后生仔已经咁样咯，咁你睇下其他老嘢，其他嗰啲后卫啲咩年纪，艾维。斯啦，即系佛伦巴士踢紧啦，81年出世，比83年出世，咁就刚才我讲咗啦，然之后就系、是、列卡道哥斯达啦，而家西班牙皇身啦，系啦，81年出世，咁跟住点啊？仲有一个后卫就系阿彭利拿，华伦西亚嘅，84年，啱好30岁，除咗两个。乾炒同埋泥土之外都26岁，其余全部都过3张喎。 咁咪仲有一个嘅，讲漏咗一个，个后生仔嚟嘅，就系、是、安祖亚美达，3岁嘅奔飞家嘅。但系所以咪话咯，即系如果冇多啲新鲜嘅元素落呢队波嗰度咧，其实咧就真系 安祖亚美。安祖亚美达，我嗰度就睇佢又放咗落中场嗰边。 系啊， 我谂好喺中场同埋防中。 咁就真系好难有一个。 重大嘅突破。 而家驚係咩咧？驚係佢俾加納班友撞散咗。 喂，其實你睇到個中場咧，佢唔硬淨噶。你摩天奴啊，維洛， 摩天奴都唔硬。 都不是撞得的球員 的。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說剛才我剛才都講了一個問題，就是說你這一隊波呢也都是演變到變成單天保自尊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說全隊波裏面在葡萄牙國家隊哪一個是被人侵犯最多？ 斯朗拿 就是斯朗拿度了。 所以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你根本被人看死了？你是這樣打，甚至乎你說對加納或者落場對荷蘭打，斯朗永遠是被人侵犯最多的一個。如果你對波著重，譬如說靠斯朗去攻擊啊，或者什麼那些，你這個球員呢被人這樣侵犯法，他都根本都發揮不到水準。 不是，因為他何況他你而家咧踢完歐冠之後咧大傷嘅，一路傷緊嘅。 係 啊， 我唔知佢到世界盃嗰陣時個狀態 同埋同埋就係話，即係一直以嚟即係勒埋呢個，譬如話美斯啊呢啲球王啊，或者斯朗拿度呢啲球王，就係話一入到譬如話世界盃決賽周，點解從來就係話啊咩入球荒啊乜乜嗰啲。即其實不是他們狀態下滑，是最主要一樣嘢是他們對球被人看死了，而同一時間有兩三個人去招呼他，他踢到曉飛他怎樣插花呢都 其實你講一個問題出嚟，就係話四隊裏邊咧，當然美國加納嗰啲係另計啦。因為佢如果平均大家都唔知邊個勁嘅話咧，就你唔知話點去 mark 佢。但係四隊嚟講，你最易 mark 佢真係葡萄牙。 唔係㗎， 係啊。 我揾兩個睇住斯朗， 同埋佢個前鋒咧，頭先我講過啦，魯斯迪加、曉光、亞美達啦。我再講啦，有個新鮮啲嘅，嗰、那個叫亞達盧比斯。 亞達盧 嗱。我看完伊爾辛所，我覺得佢咧 A 貨盧卡古嗱，盧卡古已經話 A 貨杜奧巴啦， 傷一樣嘅。 咁啊，而家依個亞達盧比斯，我話佢 A 貨盧卡古，咁你話佢得唔得啊？ 傷一樣，佢半腳都唔點。 唔係啊，因為佢即係嗱，葡萄牙咧咁多年咧，依十幾年咧，每一個中鋒咧係大大份、高高大大嘅，依、這個就係嘅。大大份高高大大，只不過咧，佢做中鋒嘅二傳啊，或者個射術咧，的確唔好嘅。 嗯， 但係只不過係贏個身形而已。我覺得佢入國家隊贏個身形啦。 而家睇啊，即係睇即係教練啦，即係阿保羅賓道啦。其實保羅賓道佢即係2010年世界盃之後先就係做葡萄牙國家隊嗰個主帥啦。咁佢歐國。即系啱兩年前歐國杯度，佢即系踢得好噶，系12碼輸俾咗西班牙嘅，即系叫到去到四強出局啦。其實但系你見佢，你而家再即系作為阿保羅賓道咧，你睇翻帶翻呢隊波，歐國杯成績好嘅，但系到世界盃就即系要去踢附加賽，咁就大家我見到都矮少少。但系其實如果以2012年嗰個歐國杯嚟講咧，其實都到而家帶翻一樣都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都要睇餸食飯嘅。即系你保羅賓道，你要識一樣嘢，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隔條教到對波，有幾條友真係順住去為咗 C 朗去做輸送。其實同埋一樣嘢就係乾炒嗰個利用都要好嘅。即系我哋都講啦，你而家冇得搞嘅，你一定。要靠阿斯朗去建立队波噶嘛？呢个第一点，但系亦都一样嘢，你靠得佢建立嗰，人哋一定识得去防你。咁另外仲有咁就可以去第二点，我可以点变化咧？如果佢识嘅话咧，保罗芬同我识嘅咧，我一定要第二个人，你估我自己睇，我一定要靠佢嘅观察。 因为系啦，大家都系左边啊嘛， 系啦， 靠观察我 overlap 上嚟系帮斯朗啊嘛。其实葡萄牙 天爷最惊噶， 葡萄牙成日都有依两年都系用紧依招噶， 几好啊！你谂睇下。斯朗嗱，大家都即系斯朗都打咗噶啦，光柴都打咗。你谂下，斯朗喺前面俾两条友 mark 咗，最好边个？梗系光柴喺后边爆 冲上嚟咯。 所以你谂下啦，嗱，班中场咧，阿美利拉斯又好，阿威廉卡维罗好，嗰班你喺中间担得实一实咧，你知道中场唔会有乜空洞。我唔需要点样你派到啲即系靓嘢出嚟嘅。你喺中场封得靓佢，斯朗俾人 mark 得住，佢俾人 mark 住，我可以俾一个即系俾个短传好，阿刚才我爆上嚟，其实咁好即系虽然好简单，跟住已经即系个作用好大嘅。 最惨就系、是、最惨就系、是，如果刚才我话真系可以 overlap 上嚟传到波啦，个禁区入边。 嗰啲球員個把握力高唔高係另一件事。 唔係咁，你都你都冇辦法㗎。你而家都唯有靠呢隊， 唯有靠依招。 佢好在咩咧？有斯朗同江澤，大家打邊左邊，大家兩個爆得嚟。第三點就大家喺皇馬夾過啊嘛。 最即係仲有一招嘅就係、是。阿摩天奴咯，后上咯，射远射咯， 系靠佢 嘅，系有呢一招嘅。不过摩天奴以佢睇佢身材嘅状态咧， 就 真系难免啲啦。我唔知道世界杯嗰阵时候会唔会转啦，或者嚟紧啱即系间咧就仲有场热身赛嘅 排下，可以睇下 状态会唔会升冇升翻啲咧？因为 C 朗今晚咧又会复出嘅、 嗯， 就话葡萄牙呢场热身赛就 咁。我哋转讲下一队 德国啦， 天野队啦。 得啦，我哋两个唔讲啦，你讲啦。 我哋转讲天野队。 我哋唔讲噶啦，我同三比 七啊。哇， 系啊， 跟住苏鲁啦，俾你。 嗱咁嗱，譬如话德国队咧，首先即系要提少少历史啦。咁佢哋就系呢队德国队咧，即系前西德队咧。咁佢哋话五四七四同埋九零年就三夺呢个世界杯啦。咁而且仲系。在这个世界杯决赛周里面是闯入四强和这个决赛最多的队伍来的。因为 德国和西德合并了之后总共呢即係連埋前西德咧，總共咧就係攞過四次亞軍、四次季軍同埋一次嘅第四名嘅、嗯。 其實入決賽最多就係佢同巴西。 係啊，冇錯，佢多過巴西啊。 佢多過巴西。 好似多過巴西。 唔係，好似我冇記錯係一樣嘅，一樣。 O、okay、K。 入決賽應該一樣，但係冠軍巴西多啲咯。 O、okay、K。 因為德國攞咗好多次亞軍。 咁你譬如話，你而家見到譬如話陣中而家好多，譬如話你話啱啱呢個受咗傷嘅馬高列奧斯啊，或者你話舒爾利啊、古沙啊，或者你話你而家佢譬如嗰啲喺特尼西亞籍嗰個特尼西亞人嗰個叫做基迪拉啊，呢啲即係甚至乎你話想中裏邊卻奧斯啊、侯姆斯啊呢一班人咧，係近呢幾年裏邊咧係受到即係廣大嘅球迷啊，或者全世界去關注，亦都係各地嘅豪門咧爭購嘅目標嚟。 即係呢班球員都係上一屆世界盃開始冒起㗎啦。 係啦，冇錯。但係即係點解會無端端即係以前啊？譬如話你話講到以前啊，二千年啊，2002年嗰陣時個德國隊咁老化，咁甚至。似乎你話去到2004年，當其時，譬如陣中裏邊有就算話有王子，譬如普多斯基啊，有小豬啊，啱第一代嘅青訓產品嚟到嘅時候，點解都會喺2004年嗰歐國杯小組出局咧？咁首先一樣嘢就係要即係、就是、要講翻呢隊波咧，就係話佢個少少歷史咧，就係、是、話當佢2004年咧就喺呢個小組賽歐國杯小組賽出局之後咧。咁跟住咧就祁連士文同埋呢個路維咧，即係而家呢個現任呢個國家隊呢個主帥路維，當其實係做 祁連士文 嘅副手嚟嘅。咁啊做咗政府呢、這個助教啊，政府領隊之後咧，咁佢哋咧就開始咧就起用青訓嘅產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譬如話喺陣中，譬如話有拿姆啊，甚至乎你話佢哋亦都唔認為就係話2004年嗰屆嘅歐國杯咧小組出局就入咗小豬或者黃子素，亦都係重點去培養佢哋呢一班嘅青年才俊啦。咁跟住咧或者就係話你再講到就係話去到2006年嘅時候咧，呢個德國世界盃咧，大家都已經即係睇得出就係話呢隊波又已經係。大踢呢個進攻足球是比較華麗的，就冇以前德國隊嗰啲咁沉悶啦。同埋就係話，雖然話佢哋咧打出咗精彩同埋贏盡讚賞啦，但係佢原來喺嗰一屆嘅世界盃咧，係喺32隊裏邊咧係。平均以24.5歲咧，係成為係最年輕、最年輕嘅球隊嚟。 因為嗰陣時仲係藍帽啦，2006年世界盃，藍帽嗰陣時都係。嗰年冒起啊嘛，嗰一屆世界盃。 係啊係啊，即係我仲記得佢揭幕戰嘅時候，第一球阿拿姆咧，佢哇幾靚，佢喺左邊鋸埋嚟一個布林美式嘅入嘅遠射，哇鋸埋去。 2006年啊， 佢拿姆得個世界盃咯。 係拿姆應該2002年就上啦，2002年定2003年嗰時，2003年已經講話佢係，因為嗰時德國隊就成隊波叫做。 即係好青黃不接咁。藍帽嗰陣時係做後備啊。 嗰幾年係靠波利克噶嘛？ 靠波利克，同埋嗰陣時就係後防嗰度咧，冇人到點咧。嗰陣時藍帽啱二十出頭，已經叫話佢叫俾咗個名叫德軍及時雨。其實講翻成個頭先阿天爺都講咗德國嘅歷史啊。天爺曾經講過，甚至乎你自己你而家本身嘅著作啦，都講一樣嘢就係德國歷史上攞咗三次冠軍，三次都有關於德國佢呢個國家隊，即係唔係國家隊添啊？關於德國呢個國家嘅命運而攞呢個世界盃， 係啊，冇錯。 五四年，因為點解佢大家咁想攞嗰個世界盃咧？就係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即係嗰幾年就再復辦咗世界盃。德國人為咗要帶成個國家去逃出呢、這個，即係叫唔係叫逃出，即係擺脱呢個二戰之後佢自己戰敗國 勢。同埋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譬如話佢戰後咧，德國係以一個戰敗國嘅形式出現，同埋就係話佢東西德被瓜分咧、西德隊喺五零年嗰屆係俾人禁賽嘅， 係啊，禁賽嘅。所以你想想五四年他就即一屆之後就咬住那道氣就上埋去攞咗呢個世界盃冠軍。咁第二個世界盃冠軍呢就係74年。74年發生咩？74年點解攞呢個世界盃冠軍呢？大家知1972年發生咩事？ 即 係 穆尼克奧運呢大屠殺， 有一大屠殺，就是、以色列班球員就被殺。因為喺自己國家發生啲事，一種恥辱嚟。咁又係累積咗啲即係喺即係國家層面上累積怨氣。咁兩年之後，佢喺74年嘅世界盃，佢攞咗冠軍。 同埋點解會咁大怨氣呢？原因就係話嗰屆嘅慕尼克大屠殺事件咧，原因就係話嗰班好似叫巴勒斯坦嘅恐怖分子入咗呢個奧運村裏邊咧，就劫持住以色列嘅選手。而當其時咧，呢一班嘅以色列選手係最嬲尾係全部俾人炸死曬喺直升機上高。但係個問題就係所有嘅評論咧，都係講到以德國人嗰個咁冷靜嘅頭腦咧，冇理由會做出呢啲咁愚蠢嘅佈局，所以就一致咧就評定呢一班西德人咧，其實仲仇視緊猶太人嘅，而西德人咧，當其時已經越喺戰後咧，用咗20多年嘅心機啊、心血咧，已經係成為一個經濟嘅大國，所以佢哋亦都覺得係一個好恥辱，所以佢哋1974年咧，亦都想藉住世界盃咧，去團結翻自己嘅日耳曼民族。 所以咁呢個有一點，第三次就90年啦，90年攞個世界盃咩？因為就係帕洛維長島冧， 係啊， 亦都有累積咗一個 東歐變天， 就係變天啦。咁又有谷係啊。就合并又都谷咗呢个国家，所以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德国队每次攞冠军咧，都要靠住个国家，要摆住一个种国家名啊。咁反而就嚟到呢一点，我想问， 今年又冇咧，真系 我就系想问你，我就想问你啦。反而嗱，你靠住呢一个 point 咧，我反而讲葡萄牙会有啖气拱上，知点解？尤西比奥喺今年一月死咗啊， 系啊，系。 你谂下讲， 你谂下，乎上届2010世界杯咧，安基。他哋就係諗住攞世界盃就俾紀念安基，誰不知拉尾都係攞到第三名，但係佢哋都有人拎住或者著住安基件波衫去領呢個第三名。 你諗下就係葡萄牙即係由西布今就係今年又過咗身啦，咁起碼人哋有葡萄牙啲咪有啲，即係有陣時踢波除咗技術，仲有種意志、有種志氣喺度噶嘛。人哋可能要為咗個名數咁做。德國隊今年點？ 即係嗱，你如果你講到呢， 即係你最清楚啦。 如果你講到呢個問題咧，即係可以不妨一講咧。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甚至乎你说在阵中里面有很多青训的产品呢，其实呢是来自移民人口政策的。 土耳其啦， 特尼西亞， 波蘭咯， 波蘭啦， 即係甚至乎林林審審好多加納都有添，保定咪加納咯， 保定係 啊，保定咪加納咯。咁即係你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唔係歧視，真係唔係歧視嘅。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可以帶出啲咩嘅信息出嚟，就係話 而家 佢哋至少就喺德國長大。甚至乎就係話受到呢個清訓啦，但係最緊一樣就係話佢哋日常生活啊、飲食啊、言行舉止係同德國人係無異嘅，但係佢哋始終唔係日耳曼人嗰陣咯。即係你明唔明白個分別咧？ 嗰陣血， 係 而家嗰個啱代咗阿李老師翻上嚟，即係上嚟國家隊嗰個阿梅斯達菲都係阿爾巴利亞裔， 係啊係啊， 何況佢。后生 嗰即系大列嗱，呢样嘢就系 踢爱华顿添。 系啊，如果国即系国籍或者个血统问题，系咪喺德国有咁大影响？ 即系其实你 谷到啊！我哋 以往即系头先我哋讲个历史咧，就系话即系点解嗱？点解我哋一讲到德国就要讲下历史？因为我哋一要了解佢里边嗰阵日耳曼人系啲咩人。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 佢哋即係好似我頭先喺另外一個宣傳節目裏面都講到一樣嘢，就話點解不列拿、魯明尼加，甚至乎你碧根巴華呢啲球員咧咁有鐵血熱血同埋咁有呢個衝勁？原因因為佢哋經歷過戰敗國，由出世到長大都係好窮，抬唔起頭。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訓練到就係話，出去打波嘅時候咧，係唔可以影衰自己國家，所以佢哋富紀律性。呢、這個就是他哋悲情之中帶出嚟嗰個嘅紀律，同埋可以踢得機動化。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我哋係為國家、為民族、為我哋德意志精神咧，去誓死去打呢場波。 所以而家我講翻成隊波，即係而家要再投入翻隊波嚟講啦。我自己睇翻個而家呢隊波個即近年我佢對英格蘭嗰場波睇啦，嗰場友賽最近嗰場對夏麥隆我都有睇啦。甚至乎呢班波嘅自己國家隊啦。嗱，你頭先講種熱血同埋德國佬嗰種性格咧，即係日耳曼民族嗰種性格咧，成隊波我見到兩條友，第一個咧就係我最中意我排第一嗰個藍帽，第二梅拿 ，sorry 第一个梅拿，第二就系阿拿姆，跟住我唔好觉， 唔系你见到 唔好觉有， 都咧有人 真系唔好觉有，呢两 同埋 掟呢两个太突出。 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呢一班年青人咧，就算话德国本土嗰啲日耳曼人咧，嗱我自己唔知啊，我自己即系断估冇痛苦啦，就系话佢哋由细长大到今时今日，佢哋未经历过任何嘢。佢哋係即係變咗係一片空白㗎，即係冇話嗰啲咩艱辛啊、艱苦啊，係 一個富已經個國家已經富係 啦， 富裕咗 啦。即係甚至你話祁連士文啊、馬圖斯嗰一代嗰啲人咧，佢哋都經歷過東西德被瓜分啊嘛，東西德被瓜分啦。咁所以佢哋都踢出呢個團結同埋呢個嘅機動性啊， 同埋教佢哋嗰 紀律啦、啊， 教佢嗰班人嘅 係啊，教佢哋嗰班 六七十年代嗰啲名宿嚟噶嘛。 所以佢哋經歷過呢啲嘢，所以佢哋咪捱得苦咯。捱得苦咯， 同埋而家依班 同埋 後生仔， 同埋就係話，即係演變咗落嚟，就係從來西德同埋之前嘅德國隊咧，佢哋嗰啲日耳曼人係專係打逆境波嘅，同埋就係話而家呢一隊呢一班嘅德國隊打唔打到逆境波咧，咁啊即係拭目以待。 難難地啦，同埋講翻隊波啦，即係而家我哋睇翻今次佢入前鋒方面啦，即係阿高魯斯啦。一个36岁的老将啦，咁另外你再要数多一个，即系正印前锋出嚟咧，你数唔数到？ 其实系冇嘅， 其实真系冇， 即系你话 夹 硬嚟， 其实梅拿 就系梅拿同埋普多斯基 咯。但系梅拿系始终系从后插上嚟嗰个。 嗱，但系有一样嘢就系 逆风咯， 系啊。 如果即系卢维会跟翻佢跟翻拜仁，甚至乎而家普遍欧洲嗰个踢法咧，即系我话可能一个前锋都够噶啦，后边嗰三条上嚟，佢哋嗰三个咪前锋咯。其实好多中啲4-2-3-1嘅踢法，但系中前我觉得即系我哋讲翻由慢慢数上中灵活走位出嚟，今日我哋。都見到就話即係圖片度莆田報嗰度咧，就做咗個可能話嚟緊國家隊嗰個正選啦，咁樣。 奧斯爾打前鋒。 奧斯爾打前鋒，嗱，我陣講咗個陣先，我後邊嗰度唔講啦，我講中前場嗰三嗰四個啦。最前面即係前鋒嗰位咧，奧斯爾，跟住咧就係右邊啦，即係嗰三位咧，右邊就梅拿，中間咧就卻奧斯，最左邊係普魯斯基，你哋覺得點啊？ 死路一條。 哇！有啲問題， 唔好咁相信卻奧斯咯。你卻奧斯呢個應該係奧斯爾嘅啦。 嗱，唔知點解啊？ 唔係卻奧斯同奧斯爾，好似咧個分如果一齊擺落場咧，個分工咧係唔清晰嘅。我覺得 你基本上你個係重疊咗啊，基本上係重疊咗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即係如果你俾我揀，雖然話卻奧斯係拜仁，但係我從來唔會相信呢個球員咯。 好劲我嗰个， 即劲，只不过佢一个工兵出身嘅。 唔系，我觉得佢有部分有派牌嗰度系劲。 同埋就系话，如果带个如果譬如话，如果你选择譬如话佢奥斯唔系阿奥斯打翻呢一个嘅攻中呢个位咧，就其实系好即系决断于德国队胜败嘅。真係嘅，因為譬如話呢，雖然 位置係好重要， 即係雖然話阿奧斯爾佢本身係有一個閱讀球賽能力嘅，但係如果佢喺呢個狀態下滑嘅情況裏邊咧，係可以導致隊波咧有骨牌效應嘅。 唔係你見到佢今季過咗阿仙奴，上半季好 top fit， 哇眼前一亮， 跟住 下半季咗一傷完之後咧，直線。 插落去嘅嗰啲狀態。 所以好 危險。好老實啦，睇翻嗰陣咧，你兩個話唔講，即係點，即係揾個阿奧斯擺在前面，我覺得係得嘅。 嚇、 啊！嗱點啊？即係我個人嚟睇，我又唔係啲咩得物。 除非 唔 係 你講。 嗱，因為點解我咧就係、是、嗱，如果呢、這個呢、這個四二三一嘅陣咧，就係、是、嗱，如果奧斯，因為其實我覺得睇重嗰個唔係佢奧斯，其他班有奧斯爾。如果你一個你翻後少少作為一個護傳或者短傳嘅話，以梅拿嗰種入線能力同埋阿保魯斯基嗰個把握力咧，只要奧斯爾呢個位置做得好咧，呢、這個陣係好嘅。 是 但嗱，佢奥斯嗰个作嗰、那个作用咧，会系最大。反而却奥斯，大家你都话嗰个位系好重要，但系嗰个鬼重要乜咧？我系路维咧，我成日都话呢条友系咩咧？系拜仁嘅小黑嚟嘅啫。佢派牌系得嘅，但系有阵时咧，德国佬点会唔撞得嘅？但系佢就唔撞得嘅。 唔 所以呢个位咧，呢个就系惊噶。 佢奥斯好奇怪，其实样样都有啲， 系， 但系又唔系劲，样即系。 你 總之有啲，但係又 你做老 弱突出， 你係路維，你一定要俾個 order 俾佢嘅。即係如果真係呢個陣係真係會出現嘅話，你一定要俾個 order 俾佢。嗱，佢奧斯，你買一波，你企喺阿基迪拉同埋阿藍姆後前少少，你幫我做一啲運輸工作，同埋第二嘅責任就係遠射。 其實 你呢個 搏腳嘅角色， 其實做到搏呢、這個搏腳，跟住喺奧斯喺前面派牌。其實我覺得唔系唔试得噶，因为以你唔入到前锋嗰个问题，点、会？我觉得会唔会唔试得咧？ 同埋阿沙比即系呢个成立咯，因为点解咧？你见到譬如话图系咪图片部啊？ 好过啫。 图片部佢摆呢个出嚟咧，譬如基迪拉就拍呢个拿姆咧，就打呢个双防中。嗱、呢两个人咧都系做扫荡型嘅。 但基迪拉成日都上咗去， 即系佢哋唔系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小朱呢啲做派牌咯。咁变咗，你系靠卓奥斯呢个位系做派牌。 唔系噶，呢啲真系要睇到先。 唔系我好惊，我好惊基迪拉呢个位啊。 其实嗱， 因为佢有个习惯性咧，就系攻咗上去咧，翻唔到转 头。系你睇下皇马知噶，所以如果 好大镬嘅，其实如果你后边系靠蓝冇一个咧， 会出事嘅。 个后防好， 所以咩噶？你睇皇马啦，只要我一喺度咧，基迪拉就唔使出噶，即系唔系有原因嘅。但系 同埋始终啊，有个即系其中一个隐患咧，就系话最 top fit 嗰个阿马高里奥斯，即系莱斯啦，佢又喺呢个热身赛就咬柴，韧带撕裂。就無緣世界盃。 其實咧，如果 即係其實呢個係好致命嘅一個打擊。 其實 呢 個係德國隊一樣今一屆個新鮮嘅血液啊，會崩咗入去德國隊啊！我覺得。 係啊，即係其實你喺萊斯度咧，同佢同阿即係阿即係萊斯喺度，如果佢阿廖誒即係阿萊斯喺度，同埋國師嗰啲。我覺得其實個陣 做到嘢㗎， 仲個陣型仲有得變化。而家 其實有時覺得咧，如果阿萊斯仔喺度。國師在度咧，其實個變化更加之大。 變化更大，其實如果以我頭先 更高， 我頭先噏出嚟嗰個陣咧，基本上啊，我自己睇啊，其實阿卻奧斯同埋奧斯同埋阿卻奧斯咧，其實可以唔使要都得嘅。你揾嗰兩個咧擺翻去，既然你其實你 我都覺得 你擺翻喺嗰兩個中間，其實做傳送嘅話咧，阿莱斯佢做个传送会系比再比阿戈士系好多次，即系莱斯会比阿古沙会好啲，古沙再摆前啲，古沙变咗阿奥斯个位置，即系如果佢哋觉得今年阿奥斯个状态唔好嘅，揾古沙摆喺而家佢嗰个阵里边即系嗰个位置，跟住莱斯摆后少少，哇几靓我觉得。 不过冇计啊， 同埋佢两个拍过啊嘛，而家真系。冇啦，所以我見到萊斯佢傷出國家隊，哇！真係 唔係啊， 今年點睇啊啲波？ 諗下又覺得好奇怪嘅，咁阿羅斯即係退咗隊啦，咁路維個選擇係一個中堅。咁其實咧， 其實嗱，而家係啦，而家你一講呢個中堅，可以講德國隊真係嘅問題啦。其實我覺得中前場咧，路維執得靚嘅話咧，其實我講問題唔大嘅。 嗯， 个后备唔系后防先濑嘢，而家我哋后防有啲咩？即系噏翻啲后防咩咧？啊，系咯，啊梅迪塞卡啦，跟住就侯姆斯呢两队应该中坚啦， 一定系正选中坚 系啊，保定啦， 新赛都系嘅， 保定咧，跟住仲有小可04嘅后卫啦，就系、是、左闸啦。其实呢个何维迪斯就系三个位都打得嘅，即系左右闸同埋中坚嘅。咁跟住仲有多蒙特嘅艾力杜姆啦，其实就梅拿都计嘅，其实应该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另外即系头先。讲嘅就系谢路美保定都讲过，另外就系啱啱就系 阿莱斯伤出之后入咗森多利亚嘅，入咗梅斯达。 森多利亚嘅中坚。 咁而家你睇翻就系、是、阿、保定，我睇翻嗰阵咧，佢会将保定打右闸，呢、這个都惊第一惊。其实我唔讲咩后卫诶闸先，已经讲中坚先。中坚你就系信得过，其实梅迪沙卡都系信得过。但系我唔系话晓姆斯信唔过，你觉得晓姆斯有啲咩问题？ 晓姆斯我觉得头锤差咗啲， 同埋一样佢今季伤得太多。 系啊， 但我觉得 佢冇计啊，佢路维已经好大胆噶啦，佢肯唔要输。冇杀， 同埋， 但系佢一定都系要翻阿晓姆斯喺 保定你。你如果你到时有咩事嘅话咧，即系小朱打翻个防中，揾阿南武打翻个右闸， 系咯。 咁个左闸咧，其实阿何维斯即系阿何维斯咧，就喺即系小下零四咧。其实呢个球员咧，睇翻佢喺小下零四嘅表现咧，其实 OK 嘅。呢个僆仔其实佢喺即系小下零四嗰阵时喺零六零七嗰季咧，已经话系廿岁新星上咧嚟。咁零九一零嗰个赛季咧就。即系个啊，即系俾嗰阵时小学零四，即系教练俾佢重用咧，就重用就同佢巴西个中坚阿保顿就搭中坚嗰一季咧，小学零四咧就失咗31球波，同埋拜仁一样咧系全个德甲防守最好球员嚟。嗰阵时咧即系阿何维迪斯已经上位，但系嗰阵时何维迪斯打中坚，所以但系而家咧。睇翻嗰陣咧，佢要翻佢打左閘。 但其實而家你咁樣排後防嗰四個咧，其實四個都係中堅嚟 嘅。係啊，所以 四個中堅出身。 你明唔明就個閘方面？我而家再加一樣嘢就係梅斯達菲咧，其實佢係左閘與中堅之間嘅。係，咁即係而家其實阿路維個心態係咩咧？即係我頭先同你我都傾啦。佢點會傷咗一個中場要入一個後衞咧？ 所以我成日諗緊咧，會唔會咧？佢驚佢周不即係有乜嘢事咧，就擁一個中堅上去踢 防中。係啦，同埋一樣就係佢點解 即係到淘汰賽嗰陣時候啊，又擁個中堅。 佢點解要入中堅？嗱，以中堅為主，而閘係少啲，就因為到時中堅有乜事或者防中有乜事咧，就有多幾個中堅填補位。你諗下， 同埋佢有一著咧。佢選埋阿哥斯基奧斯啊，多蒙特嘅年輕球員啊，因為依個球員咧，基本上咧就周身刀嘅，即係個個位都踢得嘅，除咗個龍門位。 哥斯基奧斯，我呢份名單係你就個佢咩位踢得？我呢份嘢喺度寫住佢話嘅前鋒嚟嘅。但係呢條友仔，你知唔知近排發生咩事？即係 左閘左翼防喺多蒙特成防中都得。 其實呢啲係咩咧？呢啲就係咧名單裏邊永遠就係排第23嗰個。 即係呢個球員咧，我又被 或者老嘢嗰啲咧， 英超嘅奧沙。 但係呢條友咧，即係 扮都得嘅。 佢喺多蒙特踢個機會就唔係唔多嘅。 係啊，唔多嘅今季。 呢個第一，第二咧，呢條友咧，呢條友好怪嘅，同埋佢之前有啲紀律問題。最近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 咩事？ 好似醉酒驾驶喎， 唔系，好好笑。佢我睇啲报道讲话咩咧？呢个哥斯基奥斯咧就系最近一次咧跟国家队操练，我唔记得边个地方咧，喺间酒店嘅大堂嗰度方便。结果咧 饮大咗， 我唔知冇饮大到冇讲到。结果同啲游客喺度嘈，咁样我 学咗啲强国人， 系我第一个反应，咦？即搞乜鬼？跟住又俾国家队阿路维同埋啲国家队官员就立。讲就要佢要好严明咁跟翻我哋纪律。哇！你谂下，德国队个教练同你德国队嘅球员讲，你有纪律嗱？你听过未？ 即系我头先都讲咯。 所以呢啲系自然德国人有噶嘛？ 而家到最后都要选翻呢个纪律有问题嘅球员喺度咧，因为佢多面手啊。 咁啊，奶爷，你谂下德国人最重要就系纪律呢条友咁 多。所以点解头先我哋话要 up 一大扎历史出嚟咧，去同呢一代嘅德国球员去相提并论咧？去大家檢討一下咧，就係、是、以前嘅西德球員，甚至你話麒麟市民嗰一代嗰一扎馬圖斯嗰啲德國球員係唔會做出呢啲嘢嘅，甚至乎你話幾年前咧， 好正派喎、啊。 當阿波力克仲係隊長嘅時候咧，阿王子啊都喺嗰、那個都冚無端端將佢冚過一巴，即係呢啲嘢你以前係德國係唔會見到有呢啲嘢嘅，咁有紀律性嘅一個民族係唔會有呢啲嘢。 我讀下啲球迷留言，有一個球迷真係一錘，即係佢一針見血，唔係一針見血啦。奧運1234佢話出保定冇冠軍。 我可以認同的，真的的。 不是喎，如果你喂已經好的啦，如果老唔係，因為老維個諗法擺阿謝魯美保定踢右閘唔踢中堅咧，已經係好咗啦。 已經 係 好咗啦，嗰兩 踢中堅係重大喎。 唔係，但係你諗下， 都係冇用啊。因為點解咧？佢譬如話佢始終譬如我最驚一樣嘢，最驚一樣嘢就係話你遇到真係 C 朗呢啲爆得咧。保定是不會走埋去逼搶佢 嘅， 啊，吞啦吞啦，係咁吞，係咁吞，係咁吞。 嗱，再睇翻德國隊今次喺世界盃外賽嗰個成績係咩咧？即係佢喺即係世界盃外賽佢嗰個佢係屬於係邊個組別啊 ？C 組 ，C 組咧，佢喺成個世界盃外賽嘅 C 組咧，佢係28分。咁成個世界盃咧就兩隊波28分，就係荷蘭同佢，荷蘭係第二組啦。咁大家都係即係小組破以最高分得分嘅首名嚟啦。咁就大家都係。和一場就不敗嘅，即係和咗一場。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28分裏面咧，如果要我排嘅話咧，我都排荷蘭做歐洲第一。點解呢？荷蘭做歐洲第一啦，好搞笑啊！真係好搞笑。咁點解我排荷蘭做歐洲第一呢？就係、是、一樣嘢，就係德國隊攞咗36球，荷蘭比到荷蘭多兩球。咁荷蘭係34球啦，但係失球係咩咧？失球咧，德國隊係失咗10球。荷蘭是失5球，仲有一樣嘢，德國隊呢個失10球係乜咧？係成個歐洲小組賽所有首名失波最多， 最多。嗯、 所以你諗下，你真係出保定又冇冠軍，咁你 見到佢即係唔係外圍賽嘅表現反映到出嚟啊？你睇下你印象之中呢兩年踢友誼賽，場場波都開大 嘅。同埋喺呢個開大啦，其實小組賽有一場 係係咪對瑞典有三球？ 我有冇記錯對瑞典有一場波4-4有咗唔知 係啊， 係咪瑞 係啊？ 所以呢個小組4-4都算。咁近排你睇熱身賽對最近唔係最近一場最近一場贏6-1 喀 麥隆啦， 2-2 喀麥隆嗰場2-2輸一球。追一球，跟住反勝，然之後又俾人哋追翻。 其實你見到佢係受制於喀麥隆嘅強硬嘅防守， 強硬一次。你防守之外，同埋有幾球波咧，你有即係係咪伊度入咗球咧？同埋人哋，我覺得佢後防方面咧，嗰種執行嗰種紀律嗰種嚴密性唔夠，因為係好多時俾人哋起到腳。其實老實講，德國嚟講，你以往你睇翻你班後以德國人嗰種執行紀律性嗰種戰術紀律性，冇可能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你睇翻其實你班後防雖然有梅迪沙卡話啲會硬些少啊，咁你都還要好啲，可能有咩事放翻籃網翻去方方便，但你哋仲要記住你哋個龍門係紐亞，嗱紐亞唔係唔好噶。但是你看他你看 是几时 他会发癫啊 神经刀。 你想看皇马的前面 何況 皇马的前面发癫啊 何況他今季踢完德国杯决赛扭伤了个膊头之后呢、就一路都冇操到的是这两日先复操返。 不是你想德国队 有伤 所以德国队你想想 即是有隱憂 咯，我贊成用維丹費拿， 維丹費拿， 維丹費拿， 你有死敵喎，多蒙特喎， 唔係唔關事嘅，啲人認為， 唔係你要試㗎，你諗下，如果小組賽試， 我冇呢啲嘢， 小組賽試一兩場波，如果係咩事，即係寧願快轉啦。 如果因為你要第一場就要對葡萄牙啊嘛， 同埋我覺得怕咧係咩咧？我怕紐亞同後邊嗰個除咗魚。就算到時係保定，真係保定打遊閘嘅話，保定同佢保定都傻傻地。 你唔好淨係睇對葡萄牙嗰場波啊！而家嗱，帶埋落去第三隊啦，帶埋落去第三隊加納啊， 第三檔次 嘅 啦， 加納嘅防守硬淨度咧更加之強勁。對德國對葡萄牙咧係有著數嘅。是咪先？你見到你數下啦，個中場蒙達利 啦， 伊斯米蘭啦，29歲蒙達利啦， 亞新大家好熟啦， 亞新係伊斯啦， 31歲。 講嗰個就係大家好熟噶啦，依、這個都係今季就去咗德甲踢嘅奇雲保定， 奇雲保定 27歲。 依三個球員喺中場咧，掃蕩又得。系咪先派又得啦？奇雲保定做前鋒都仲 同埋你睇下佢個中場線咧，基本上咧，即係奇雲保定啊，即係其實以前都打 AC 啊，而家先至得過04嘅啫。其實佢啊，成個中場線咧都係超豪華嘅意甲防中場線，超華麗 防守嘅硬淨度好強咯。 係啊， 同埋佢前面咧個左中右個三隻快馬咧。 如果打反擊咧，係好有著數。 沖散你嘅真 係。中間阿沙姆基恩啦，個中鋒。 係。 左邊就係安祖阿優啦。 嗯。 右邊啊，就係佐都阿優啦，即係兩兄弟啦。其實咧，依三個球員嘅個特性咧，一個字快。 好犀利噶！ 我見到啱啱。前兩日熱身賽對南韓咧，哇！左右兩邊不停爆南韓仔，爆到班南韓仔咧，又一撲一碌。 係啊，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咧，可能即係對呢隊波又唔係好熟悉啦。但係其實佢哋譬如話2006年就首次打入去呢個世界盃，當屆咧佢哋係打到去16强嘅。而上一屆咧，2010嘅世界盃咧，佢哋入到8强嘅添。 係啊， 同埋就係話佢哋嗰種嘅嗰種嘅體力化同埋嗰種速度咧，係差啲咧就令呢個德國啊，上一年啦，即係差啲令到德國咧係真係拜拜。因為點解咧？只不過係靠奧斯爾咧。是即係逼到德國咧，只不過係靠奧斯爾咧，係一腳搞掂佢嘅嘢。 係啊，因為你見其實你見翻依個組別咧，其實你話葡萄牙或者德國隊咧個中場線咧個硬淨防守硬淨度咧都不足嘅，你見到就係、是。但係其他嗰兩隊咧，加納同美國咧個中場咧就團重兵嘅。 其實加納比。當然就是成隊波，成隊32隊裏面頭先講過嘅最後生嗰個啦。第一係衝德啦，第二就係、是、我自己個人睇啦。加納其實隨時係可以抽到水咧，代替咗葡萄牙嗰個位可能 要簽名。 一點係啊？點解我咁講咧？除咗佢後生同埋嗰種衝刺力之外咧，我哋不嬲講今年巴西，因為喺巴西搞世界盃咧，又要睇一個地理位置。 冇錯。 咁 個氣候翻係咩事咧？就係、是、原來加納三場 打三點。 加納三場波，佢第一場對美國，喺個地方叫咩咧？叫做納塔爾。納塔爾係咩咧？就係、是、我哋上次都整咗張圖俾大家睇。納塔爾其實又係第三 尺度啊， 係啦，第三個球場近尺度。納塔爾嘅沙丘球場，其中一個係好近尺度嘅。呢場咧就係、是、佢對美國隊好少少，就夜晚7点，咁美國隊好少少。咁、第二場對德國隊咧就下晝4点踢。呢隊跟住佢嗰個球場。就是那個、地方是什麼呢？就福塔雷薩，那個球場是卡斯特魯體育場，那這個球場呢都是比這個納塔爾再上些少，同埋我哋上次成日講嗰個好鬼恐怖嗰馬魯斯球場係同一條線，而咧北都喺北邊嘅，第二叫佢個排位咧，其實第二靠北方嘅，咁已經係4点踢，你話未黃昏，但亦都喺啱啱個個太陽嘅頭頂過少少， 係 噶，係啊，嗰、那個咁呢個第二場對德國隊，佢第三場對葡萄牙，我覺得葡萄牙先死。是咩咧？佢对葡萄牙下昼1点踢。 最惨咧，有可能最尾咧，葡萄牙即系前即 系系啊，前面搏完之后， 卡茨咧第三场对佢咧，加纳有着数。 个重点系乜咧？就系、是、嗰场波1点踢，亦都系呢场，我觉得系生死之战嚟嘅。喂，葡萄牙最后一场，即系叫唔叫最后一场咧？即系第三循环啦。葡萄牙对加纳呢场波，你葡萄牙你输咗加纳，我怀疑其实和咗。 但系不能够不提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加纳佢个后防线咧，其实只不过啲二三线球队里边嘅右闸啊、左闸啊、中坚嚟啫。即系譬如话你话呢啲恩高蒙啊。同埋呢個奧帕尼啊，只不過打呢個咩標準列治啊，或者雷恩嘅保野啊，喺呢、這個伊維恩嗰個啲叫做莊拿芬文沙呢啲，即係講真，你聽過呢啲球會未啊？ 唔係啊，但係佢始終個中場個防守自己 係啊，佢中場 所以令到個後防個壓力唔大咯。你見到上一屆世界盃，其實佢後防唔係收好多波啫噃。 係啊，最後都係因為蘇亞雷斯隻手。 咁先基本上唔係收好多波。 上屆世界盃，我覺得佢真係好係一個奇葩嚟嘅。 係啊， 好似嚇死我，真係蘇亞雷斯啦。 係咪打4-5-1嘅應該？ 上一屆係啊係啊， 係、 啊、上一屆係打起咗奇雲保定嘅。 上一屆係前鋒係阿基恩， 都係基恩， 基恩都係佢啊。 奇雲保定都喺陣中，奇雲保定就射一個遠射，好靚嘅。 我好想睇加納再對烏拉圭。 好啦，咁再講最尾嗰隊啦， 講美國 啦。咁你話頭先我都講過啦，其實德國同葡萄牙對美國咧。都冇咩著數嘅，因為美國咧今年咧，奇連士文選咗啲中場球員咧， 全部都硬正嘅。 係啊， 咁大家熟悉嘅米高巴特利啦，之前踢過羅馬噶啦，咁跟仲有咧又宗師啦，依、這個老將啦，咁同埋咧另外一個老將啦，巴特戴維斯咧，依幾個球員咧都係個硬正度咧都好足夠嘅，好高下添。咁你但你比較前方弱啲啦，因為多路雲就冇選入。 多路雲冇選咯，有個得個單步勢。 因為奇連士文執教呢隊波之後咧，佢就一定要年青化，同埋呢四年裏邊。 唔係，我又唔覺得佢好年青化。 冇計啊，因為你冇得執啊，你明唔明白？唔係話你想我中意入邊個入邊個，即係大佬你要入肯嚟先得噶，大佬啊，你明唔明白？同埋咧就係話，即係佢執教呢隊波四年裏邊咧，譬如話已經譬如話成功就將呢個體力化嘅一隊嘅美國隊咧，就稍為轉型咗去。比較有少少技術 啦，多啲， 即係唔係話好咩？即係都係打啲穩手突擊啊，或者係打嗰啲咁嘅崇尚機動啊呢啲，即係可以執行到佢足球理念嗰啲球員咯。同埋就係話佢即係亦都贏到呢一個叫做美洲嘅金杯冠軍。 咁 亦都即係亦都試過， 美洲金杯 即係亦都試過，即係都試過就係話。即係打破咗佢即係十一連勝嘅記錄啊，同埋就係亦都曾經試過嚇擊敗德國同埋意大利嘅。咁同埋就係話而家佢因為即係佢見到其實根本你隊波咧，即係零二零六年嗰一啲嘅功臣啊，或者係話已經開始出現老化嘅問題 啦， 係啦，出現老化問題啦，所以就話阿奇連士文就即係引入咗德六名啊德國嘅外援啦。 入籍啊，或者 係啦，佢執行佢嘅理念啊，即係譬如話你話嚟自紐倫堡24歲嘅後衞啊，讚特那、何芬咸呢26歲嘅法比安莊神啊，哈法柏林21歲呢啲後衞布魯克斯，甚至乎你話連拜仁慕尼黑呢啲 二隊， 即係所謂超新星， 但係冇踢過喎。 但係我未見過佢踢波咯。 唔係歐聯有踢過嘅， 歐聯有踢過。但 係 非常亂口，非常亂口嘅中場， 十八歲嘅格連， 十八歲格連，安祖利格連。 早利安格連， 但佢今年佢唔入，即系如果佢唔入啊，即系阿當路雲冇入到嚟啦，咁就得翻個丹普西。其實丹普西就 隊長丹普西咯， 而家丹普西，但系而家丹普西會越嚟越似一個中場多啲嘅。但系其實有一個球員咧，前鋒嚟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阿爾克馬爾嘅前鋒艾朗祖漢神。 係啊， 咁啊九零年咧24歲仔嘅，咁艾朗祖漢神佢而家即係阿爾克馬爾踢咧。咁啱嗰個荷蘭杯咧，16強嗰陣時候咧，就對荷蓮分就靠佢一腳波咧就追和咗，跟住12碼就上咗去8強。咁即係有一個叫功臣啊嘛。睇翻嗰句咧，阿爾克馬爾隊波裏邊咧，基本上其實係靠佢入波嘅。成隊波裏邊咧，除咗一個有個逆風可以呢一季入咗9球波之外咧，9球已經係第二多咯。跟住佢第一多，佢呢一季咧艾朗祖漢神咧就31場入咗17球，咁其實成隊波基本上係以佢嚟去，即係以佢即係靠佢埋最後一腳嘅。咁而家如果你睇翻美國隊波嚟講咧，你話如果喺中場嗰種創造力咧，我覺得睇翻嗰張名單咧，可能真係要靠下丹普西咧。丹普西可能都要踢9.5嗰啲位 嘅，係真係靠31歲呢個隊長丹普西咯。 但係奇連士文喺依幾場熱身賽咧。佢都係把單箭頭嘅，即係把呢個單箭頭就係新特蘭嘅阿迪杜利啫。 係啊， 咁呢個大舊飯啦。 但係好搞笑嘅就係阿迪杜利佢喺新特蘭咧。係 啊， 呢一季佢踢咗19場 杯。有冇 個波？入咗一球。 係咯，一球咯，好犀利㗎啦！ 你點？你想我成日講係咩咧？點咁嗰個啊？咁艾朗祖雲成做乜鬼咧？我懷疑都唔知係咪到時先放出嚟。 但係奇連士文就好中意用阿迪杜利嘅， 真係唔知啊！ 我又唔明白，有可能佢奇連士文中意喺兩邊出波。 唔係啊，佢可能想揾下邊個咧，即係艾朗祖漢神嗰啲，到時啲擺啲邊，有啲擺喺邊鋒位度嘅。但係如果佢以佢喺即係如果佢阿爾克馬爾嗰種入球能力嘅話，其實會唔會真係嘥咗？ 因為佢依兩場熱身賽，佢都係打個4-5-1嘅，佢又好少打雙箭頭嘅，即係丹普西都係褪翻落中場。其實咧個後防咧。都幾大鑊下嘅，因為見到依幾場波熱身賽咧，見到奇連士文咧，仲未揾得到一個 常規的中堅。 其實我現在我想看到看了他是常規中堅，我找不到， 因為他用得最多就是20號謝夫金馬倫踢史都成的，已經用得最多的了熱身賽那裡。但是其他那些搭金馬倫的中堅又見到用贊特蘭啦，又試過用比斯拿啦，其實呢都未找到一個好啱使嘅另外一個第二個中堅，因為你見到戈沙利斯咧，即係踢洛杉磯銀河呢個戈沙利斯咧，其實熱身賽咧就好少比賽嘅，但係喺外圍賽嗰陣時咧，佢係常規正選嚟嘅，但係唔知點解熱身賽有可能有傷啦，所以又好少出場嘅，所以而家就係問題就係個美國嘅後防奇連斯文幾時揾到佢？一個啱用的中雙中堅咧，依、這個都是大問題嚟嘅。 阿 Keith 提我哋一樣嘢，我話艾迪道理咧喺荷甲入好多多波嘅，所以咧佢覺得艾朗祖雲神可能流流地嘅，好似佢又發出事啊！ 即係好似基士文咁樣嗰陣時喺荷甲做神射手，嚟到英超又係發 一嚟到出事啊，都驚。 即係荷甲嘅神射 手。即係你諗阿奇連斯文啊，阿奇連斯文祈禱啊，就係、是、你喺荷甲係咁啊，嚟到國家都屌係咁先好啊！ 唔係。門將有後援咪得咯， 哇！撲死佢， 撲到嘔電啊！到時間教 啱啱聽和耶斯， 真係撲到嘔電啊！如果教呢個咁樣， 好啦，咁 即係未未講， 係做乜嘢 ？keep 邊隊？嗱，德國我老實講，我真係睇落去咧，就德國一定係 德國加納喎， 我都係喎，你咧？ 德國加納咯。提供葡萄牙， 我哋讲咗咁耐都系想 TV 两队啫嘛，系咪先？ 嗱，我哋冇夹过噶，真系冇夹过，啱先问。 同埋，我想讲少少补充一样嘢，就系讲到美国队咧，其实佢哋94年咧，即系好精彩嘅，其实真系好精彩呢啲历史。94年佢哋呢个美国世界杯嘅时候咧，其实呢一队美国队咧，先至开始受到世界嘅关注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喺小组赛里边咧， 佢系主办国啦， 系爆冷咧，系赢咗当时大热嘅哥伦比亚，仲系2-1赢嘅。咁同埋就係話佢哋逼和咗瑞士1-1啦，咁之後咧就0-1只係輸過俾羅馬尼亞，而羅馬尼亞當年係好勁嘅嘅一隊隊伍嚟嘅，咁但係問題係亦都可以喺呢個次名晉級呢個16強啦，但係一去到16強就迎戰巴西呢一隊嘅美國隊咧， 夠踢啦， 就當時咧就係以堅毅不屈嘅精神咧。去同呢一隊當屆嘅冠軍、世界冠軍巴西去打咧，只不過係話 要睇人腳， 輸0-1咋， 死守嘅嗰場， 同埋喂，你起碼我有得守啊嘛，但你唔好忘記， 我記得美國嗰個有個球員係楊咩蘇噶嘛， 係啊，嗱你唔好 名我唔記得了， 但你唔好忘記一樣嘢，當其時嘅巴西咧，佢擁有世界級球員有啲乜嘢咧？羅馬里奧、白必圖、鄧加，喂呢啲全部入咗波喺度咁樣抱仔嘅，呢啲喂大佬你美國隊真係雖然話16強出局，但係當屆嚟講真係有所交代， 唔係主場有 主場 大嘅。功效嘅， 即系当其时我都即系开始留意呢队美国咯，即系打好精彩嘅打得。 嗯，好，今日我哋讲 G 组就嚟到呢度啦。 嗯， 听日仲有一场最后一场， 最后一组啦， 就系、是、最后一场 H 组啦。咁到时听日再有我哋啲 主持啊，其他兄弟啊，继续做啊。 咁嚟紧就。过多两日就开世界杯就开啦，咁到时大家就留意我哋嘅节目，我哋有朝早啦，即系7:30啦，同埋夜晚我哋都会有节目，到时大家 总之一至日。 系啊， 都有我哋节目嘅世界杯。 如果未入到我哋热血大球场群组讨论区嘅个球迷咧，都入埋嚟啦。咁到时好啦，大家资讯到时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嘅 。 你冇，你德国攞唔到世界杯啊！我英格人咁啊， 似啲奇连斯文啦。 得啦， 好啦，听晚再见啦， 好，拜拜， 好，拜拜， 上攞世界。